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도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노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탄간산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사메사루가다마아루아리우스님다헤이온아나둠바도우카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Oh. 龙君啊，世醉多金戈醉，后悔呀着生相对，心边啊无龙啊一朵雄鹤飞。人的目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着哈郎衣，何时那龙君那一朵在心边。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郎，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郎，我好把三日马大林撒花莲，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克巴拉马桑尼吉丹吉拉，克巴拉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通啊，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怎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克巴拉玛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蒂沃，可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 哎呀， 哎嘿。 哎呦！